伊莎伊亚先知书第52章。西庸，起来，起来，披上你的威能，耶路撒冷圣城，穿上你华丽的衣服，因为未受割损和不洁的人再不得进入你内。被裸的耶路撒冷，抖下灰尘，起来吧。被俘的西庸女子，解下你颈项上的锁链吧，因为上主这样说，你们是无代价被出卖的，也无需用金钱赎回。无主上主这样说，我的百姓昔日曾下到埃及，侨居在那里，而后亚述又无故地虐待了他。如今我还在这里做什么？上主的断语，我的百姓已无故地被掳去，治理他的人又自夸自大。上主的断语，我的名又天天不断地受亵渎，为此我的百姓必要认得我的名。到那一天，他们必明白，那说看我在这里的那一位就是我。那传布喜讯，宣布和平，传报佳音，宣布救恩，给西庸说，你的天主为王了的脚步在山上是多么美丽呀！请听，你的守望者都提高了喉咙一起欢呼，因为他们亲眼看见上主返回了西庸。耶路撒冷的废墟啊，你们要兴高采烈一起欢呼，因为上主安慰了自己的百姓，救赎了耶路撒冷。上主在万民眼前显露了自己的圣被，大地四极看见了我们天主的救恩。离开，离开，从那里出来吧，不要触摸不洁之物。你们携带上主器皿的人，从巴比伦中间出来，圣洁自己吧。你们出走，不必慌张，更不必奔逃而去，因为上主要走在你们前面，以色列的天主将做你们的后盾。请看，我的仆人必要成功，必要受尊荣，必要被举扬，且极受崇奉。就如许多人对他不生惊愕，因为他的容貌损伤得已不像人，他的形状已不像人子。同样，众民族也都要对他不生惊异，众君王在他面前都要闭口，因为他们看见了从未向他们讲述过的事，听见了从未听说过的事。